朝鲜一向把儿童推崇为国家之王，而且为儿童建立井然有序的健康管理体系。由于有各地的医院、诊疗所、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的医生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的医生，儿童得到彻底的健康保护。儿童一出生就具有既有自己的健康疾病状态的健康管理部，而且根据井然有序的健康管理体系，在负责分区医生的关心下，定期受到诊查及商谈和体检等服务。他们还受到传染病预防接种等，受到对那些有害健康碍于发育的软骨病、结核、风湿症和皮肤病等疾病的有计划而正常的预防治疗好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和朝鲜浩源儿童协会一直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合作，进行各种活动来增进儿童健康，改善营养管理。